锵锵三人行，咱们财富兄也来了啊。李菁，哎，李菁，我发现你喜欢红是吗？很少见过你穿不是红的。 年纪大了，喜欢穿艳一点的衣服。 你把你自个儿当跳广场舞的了是吗？ 对对对，有点这个趋势了。 不是，这样显得你皮肤特别光润是吧？啊， 谢谢，那以后继续穿红的。 哎，对对对，满堂生辉对吧？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我也这个很高兴啊，我们节目又可以要向人道歉了。这个我就是有个事儿，上个星期五的锵锵三人行聊到关于山本耀司的话题，哎，我就直接把人家这个杂志给我们的一个通告，就是有个杂志叫 Lens， 你听说过吗？ 啊，对， 木刻 视觉杂志啊。 说锵锵三人行节目组工人员你好啊，这个山本耀司一期节目中涉及使用了5张图片，这些照片均为 Lens 在东京的山本耀司工作室拍摄，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版权申请，且贵节目涂抹 logo 也未标注版权信息，请节目组给予解释，谢谢。好，那么我的解释就是向你道歉，然后呢这个很感谢这个杂志向我们提出啊，所以这个另外网上转发的山本耀司说现在的女孩都是一副娼妓面孔，这段话是他20年前说的，现在更像了吧，现在 对对对， 是吧， 像评注当下是吧， 对对对，就是说我的意思啊，就是说现在做媒体我们好像很难分辨采用什么，因为都是在网上找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按照电视台的规矩都是要把这个 logo 遮掉的，因为它有时候是转转转，你转它的你转它的，你有时候不知道这个第一个来源在哪儿，所以说我的政策就叫闻过则喜，对吧，免不了犯这种 错误，谁逮着给谁道歉， 对对对，就给我们指出我们就道歉，道歉就给我们发红包。好，这个道完歉了，现在要说说陈冠希了啊，陈冠希当年的这个道歉是比我这个道歉显得更加啊， 有诚意哈， 我这就诚意啊，我也很有诚意啊，是吗？ 人家从服装到用语都成了当年的，好像成了一个经典案例，还好多人搞传播学的，搞什么都在研究呢。这个当天是怎么搭配服装的，然后英语那个用词是怎么用的，然后表明当时非常非常真诚的是对待这个事情，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讲完的。 对 对， 而且那个表情啊。完全有电影感， 对对， 要不说人家都说冠希哥将来要没这事儿，说不定现在成什么巨星了。就当时那 个他的演技其实是要比同出道的谢霆锋啊、余文乐呀、那几个要好一些。演那个《无间道》的时候，陈冠希演的还挺酷的， 是吧？ 嗯，后来就被集体驱逐了，就是 对呀、啊，你说、 开除港籍。 哎，但是这次呢，我在外国，我突然接到陈老师骂人了，骂谁呢？骂林志玲。我说这玩意儿。 对对对， 不，这是有点城门楼子，你知道吗？咱们可以先看看啊，我先学习学习陈老师的新的作品啊。我们来看啊，你看这英文也是我要学习的。他就骂林志玲，反正这个哎，后来又发了个中文的，什么我为什么要骂他？我早警告的，你们问一问吧。你可以说我错，不过我觉得他比较错吧。哎，我跟一个美国孩子聊天啊，最后一句这种句式啊，每个会讲中文的美国孩子经常这么讲，就是。啊，好啊，后来林志玲也有回复啊，这他这个公开的嘛，每一天我都希望好好的做自己，享受快乐，快乐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能力，笑看风云淡，坐看云，哎，这是吗？ 这星云大师的吧？ 我就有点编吧，这是真是林志玲吗？这小编找的啊？ 是 哦，才能持续散发正能量，起于我也起于大家啊。林志玲姐姐，我对她印象挺好的，其实还有吗？ 这个林女士。最伤人的一种戾气，所以我真的真诚的希望，大家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我们学习要有礼貌，学习尊重他人。 你说这个林志玲吧，我跟她当然没有这个私下里的接触。也只有这个台上的这个接触，我主持节目碰到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从表面上看来，她的这个姿态啊，你没有什么理由讨厌人家。你知道吗？比如他穿那么大高跟鞋，我是主持人，哎，就欢迎那个林志玲，他过来呢，他就哎想做出一个半跪的一个姿势啊，跟我握手，他一定要比我低，你知道吗？ 啊， 一定比我低，然后一说话确实是，哎，那个文涛大哥怎么怎么的，哎，我就说举手不打笑脸人，你说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人爱说这人你们就装，你就装，你就装。 可是要不装，咱就是三个星星坐在这儿，对吧？在人类的社会， 不装的就是陈冠希啊。 冠希哥，冠希哥是我们榜样。 不过这个回应应该不是，这个应该是更早期，不是最新的了。最新他已经可能更严厉了一些。他说要，我看最新的消息应该是说他要保持这个法律追诉的一个权利，应该比这个严厉多了。 他那个法律追诉应该是公司发的那种声明， 对，但是也是应该 代表他的第一个声明的，不是第一个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两个字，莫名。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莫名。 哎，我想起、 哎、那个， 我想起有个台湾歌，你记得吧？ 叫什么？ 莫名 我 就 喜欢 你，深深的爱上你。 我觉得这个"莫名"两个词很得这个林志玲老师的神韵。 哎， 刚才你说林老师有点装哈， 我没说林老师有点装，我是说咱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装， 对对 对，林老师装的比较好， 这是这 对不对？ 不是，人家有的人也不同意，说你不能把人家境界，人家一直这么高，你达不到人家境界，你就说人家装，人家可能林志玲老师是一直是这样， 对他可能天、 哎、真是 天然嗲嘛，就像天然嗲。 他另外你看，就是我看网上不是很多人说他情商很高嘛，就包括你说的这些小细节，都把他视为情商，因为他个子很高嘛，他为了避免让别的特别男性尴尬， 对， 他每次跟人合影啊什么，他都会比如说下一个台阶，或者是这个稍微矮一点，他不给人难堪啊。包括好像我啊，这个细节还说到以前那个中国的那个北京姑娘叫什么张子林吗？叫 张子林是有一个， 对对，说她也是，因为她个一米八几嘛，世界小姐，说她不是口碑也一直比较好，说她的那个细节也是每次跟人合影的时候，她都不要给人家一个压力，哎，真的 是， 哎，都给人就是 蹲着， 情商比较高的一种表现，这是网上一致公认的。 就是眼里有别人， 哎，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让人舒服，就是干你眼里有没有别人。 对。 林志玲老师一直是我很喜欢的，而且我老想分析分析她如何成为一个这个娱乐圈里边的模范人物。 嗯。 这模范人物其实指的是论天资、歌喉、演技吧，我们可能觉得就也都一般。 嗯。 但是如何是凭着他的职业精神啊，他的这种嗲、奶声奶气，以及他的努力，而且对所有人都友善，来成了一个就是一线的红星。 这方面，陈老师跟你看法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对，陈老师说完之后，林志玲的回应就刚才印证了我的观点：不骄不躁，不卑不亢。啊，就是云淡风轻，但其实在私下里边估计已经把陈冠希骂成一坨屎了。 哎，我那个看见，我又听见一个，我没看啊，要是说错了就算是假的啊。我没看，我听人说最新的说陈冠希他爸爸， 对，今天的消息 是吧？ 对， 说 我今天早上一看我也挺意外的。 他爸怎么说的？ 他爸爸意思说不要装委屈吧，也是在跟儿子是一个立场。 不是他爸那，我听说啊，他说他爸那意思就是一开始他也觉得，就是说这个关系啊， 过分， 不应该脏话骂他。他但是我了解了事实真相以后， 对，他就说他说林志玲是 装委屈， 对，装委屈，哎，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 哎， 这有其子必有其爹啊，就是也是真性情。 就是问题是，哎，咱们聊这个 low 吗？啊，可以吗？ 可以， 李娟，你是主编。 不是， 我觉得现在在中国的舆论场里，没有什么 low 不 low， 就没有什么不 low 的话题。 对对， 是吧？你这就是这样的全民的话题，我们当然可以当成一个社会观察。 对啊、 但是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哈、 啊？对啊， 就是我自己猜测，还是就是谁上位谁上角儿，选不选谁，就这种利益之争，而不是。道义或者是非这方面的东西。 好，咱们假装在刑侦啊 啊， 刑侦呢，就是大家这个汇总案情都是假说。根据我看到的，我提炼出一个假说，就会不会这个有一种这样呢？就是说，那个陈冠希的女朋友也要上一个什么节目？这中间呢有个中间人，不管是中间第几道了，是经纪人也好啊，是编导也好啊， 是制作方的人吧？ 制作方 是这意思吧？ 然后可能就是在留言里。就跟他说最后又没让他做了，大概是在解释原因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人在留言里说是林志玲， 哎， 不太愿意让你上。 说了三次，说他还说了留言留了提到三次提到林志玲，然后所以呢陈家人认为证据确凿就是你。 对 对， 然后呢林志玲那边就说，哎呀，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好，就基本上我的假说是这么个假说， 基本上是这样。 陈老师，我觉得他经过了大风大浪，你说他能那么莽撞吗？他要是心里没个底， 还是说陈老师就是个莽撞的人？ 我觉得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一开始看他这样用词这么激烈，都以为是多大的事儿，是吧？多大的事给他刺激成这样，得多大的阴谋把他给刺激成这样。后来等他慢慢揭露，就这么点事儿，说白了就这么点事儿。所以给我的感觉好像陈老师不是像一个像你说的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我觉得像一个小高中生，我女朋友被人欺负了，我得替我女朋友出头。我倒是觉得至于吗？不就是一个，当然了，当然这个上节目的事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吧。所以我也是对他的反应很奇怪。你的意思说应该还有更大的，他确实让他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是吗？ 我觉得要不然这个陈老师啊，他就是一个什么，本身呢，他就有点在外国长大背景的这种孩子吧，这种年，当然我比他岁数大，这种年轻人呢往往呢也较为简单，他不是像咱们这个老奸巨猾脑子里转那么多道的人，对吧？再一个呢，毕竟受过那个刺激呢，都过后咱们大家，咱们这些有识之士心里也难免觉得想起陈老师都对他有点愧疚，对吧？是吧？是这样吗？就觉得哎，当时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人家招谁惹谁了，对吧？那么他自己也会觉得，你们这帮孙子，没人喜欢我，你们全在看我笑话，我跟你们势不两立，哎，我还跟你们杠上了，是吧？他会不会也生出这么一种桀骜之性？于是碰到事儿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反正我都这样了，我就给你来直的或者来横的。 这个文涛老师的发言印证了网友对你的评价， 什么小人之心 不是正宗之难，就是对男人抱有无限的同情和理解啊，这个对女人还是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看了，我当时就笑而不语啊。那对陈冠希啊，我这样说严重吗？ 没严，不是严重。我志玲也是我的爱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你随便， 我还是站在林志玲这头的。 行，没事儿。 第一反应就是，不管是什么事儿，他那一段英语，虽然我英语不行，当时就给我看傻眼了。就是你一个公众人物，在这么多的粉丝量的情况下，用了那么脏的词，真的是一个很渣的一个行为，是吧？你有事儿说事儿。你那样去侮辱去骂一个人，实际上人家可以一言不合直接就给你提告了，就告了，这就对了。就是你不能说你因为你占理儿你就可以那样去搞，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当事实发生之后，我们看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真正出错的是中间那个传话的人，是他不让这个什么什么，他不让什么。我们往往两个人一辈子成为死敌的时候，是因为中间传话的人一个不客观的或者不负责任的传话。他有可能撇了一个嘴，或者他表达了一下一个反对意见，直接就中间一传就成了一个仇敌了。 你知道，就是说，你就这种猜测，咱只能说猜测啊。 对， 本案他有本案的情况，我不了解。 对， 但是这种猜测我碰见的太多了。 嗯， 你知道我不是说什么的，就是咱也不是歧视谁。 对，你们娱乐圈， 我认为这个内地人。在应该说内地吧，对香港来说叫内地人。 对， 我因为内地很多从业人员说话不负责任的， 嗯， 我接触过很多经纪人，这种掮客，这种噱头， 嗯， 走穴的，这种拉明星的，包括电视台的这种编导，我就跟你说，我有时候就觉得，就说这种，哎，为了拉你进来，什么话都可以说，说了什么都可以不算数，然后呢，出现了什么变故，什么都可以跟你胡说。对吧？ 对， 说哎，他不高兴啊，或者我们台长不高兴了， 嗯， 或者是什么？哎呀，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广告商啊，他不给钱没到位， 对对对对， 我们就不做。哎，没有一句实话，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说话不用负法律责任。 对， 我为什么特别要讲内地啊？因为我不是说香港人就好，香港人也不怎么样，但是香港人他胆儿小 啊， 他有个法治社会，那么我就发现跟香港电视台的谈事儿吧。他难听的话他也当面跟你说，他没办法，因为他做不到，就是你对不起，你提这个条件我答应不了，答应不了就答应不了。我跟你说，在那大陆这样的愣敢说，哎，你要多少钱啊？ 啊， 你10万块钱啊，我出不起，便宜点行吗？你说不行，那就是10万，那行是10万 啊。 嘴来了之后，最后哎，对不起啊，怎么就5万拿走啊？你怎么着？ 这让我想起了前阵的那个曼联对曼城比赛啊，不是在鸟巢踢吗？这个把那个草场，本来草场跟菜地似的，烂的奇烂无比，然后盖着一层塑料布， 嗯， 人家球队过来看场地说，先别看，我们保护着呢。这他，然后到比赛那天掀开之后，里边菜地什么都不能踢， 他那个，我觉得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反正你到时候你不提也得提，我事先不告诉你，特别不负责任的那种。结果那俩队儿我就不踢了，结果把球迷，我还有从以色列飞过来的那个曼联球迷在体育场外边就是坐着哭。就您说的那个内地的，我觉得想起了这种，一开始来吧，满口英称啊，我这全都没问题。真正的一弄那个菜地，我可能 真的就是你觉得，我是觉得是一种没有被法治社会沐浴过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你看这次比较微妙的是，就是刚才我们也在那个私下也议论过，就是说虽然这个事情咱们不能说是电视台炒作，但实际上其实这个等于是这个节目是应该说是受益比较大，因为现在都知道这个节目的名，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了啊，大家都在议论。 这个公安局刑侦呢、啊、有个重要的假说思路，就是谁得 益， 你要看整个这个链条当中谁和谁得益。 当然咱们不能说人没有证据，没有人证据， 当然我们也没证据、 啊、 对。 但是呢我是觉得你看比较微妙的，上核心人物就是他们，那他们一直不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在他们中间传话，不知道怎么传的，是他们的问题。 可能这个传话不是有意传的， 对，就 是一个小人物中间的不负责任的传话、嗯、结果把这节目给捧红了。 嗯， 你说这发奖金呢还是开除啊，这两个。 而且呢、你说、 但是反过来我也是觉得，就是说既然是这样，我觉得那个陈老师，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林志玲来亲手插着这件事，你就敢这么骂，我觉得他确实是这个胆子也够大的。就是你现在到现在他都没有亲耳听到这是林志玲去跟节目，我觉得林志玲毕竟腕儿比较大嘛， 对对， 说白了你腕儿比较大的人，他我觉得他不至于直接干涉到，就是说我要把那么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去干涉，这我觉得还应该还不至于。当然具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圈里是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还不至于。 我们村的农村妇女吵架还经常说，你把他叫出来我要跟他对质。 嗯， 他如果什么说了我什么什么话啊，不是，如果他说我说了他什么话，我就喝药啊，就那种的。他还会把这个双方和第三方叫在一块儿，我当面对质。他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当面对质的过程。 对，但是你觉得，按说咱们都知道，在这个公开媒体上，你得有拿出证据来才算数。 对， 光骂这力量也不够啊。 而且不是网友说了吗？说就这个情商，在电视剧里一集就要死了。这个，你以后还在这圈里混不过了，谁还敢惹你？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对，一方面确实是真性情。有一些人刚开始叫好，哎，觉得你看陈老师这真性情啊。 对对。 这个女朋友受欺负了，我就得拔刀相助。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不是说骂粗话就是真性情。你毕竟是公开场合，虽然我觉得陈老师现在就觉得我不管你们什么规则，你们也不要把我看成用公众人物的那个规范来约束我，我就是我。但实际上你毕竟还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人物说话，公众人物说话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个规范。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陈冠希对林志玲的之前的印象不好，瞧不上、他可能会对他可能会了解一这个林老师之前的一些事情、但我们都不知道了，我们也不是娱乐圈的，您是娱乐圈的，你可能知道。 我知道。 他可能会知道一些。 话里有话是吧？ 具体到某一个事儿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有罪推定。哎，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的女朋友找我来哭诉，受了冤枉了一个良善的人，我就把你一贯的印象我全部倾泻出来。就实际上他骂他的那个词不是这件事的评论，是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和攻击。我觉得， 啊、也。对，我都知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当年做文涛拍案呢，我这个就法制节目啊，我就学会一句话。我觉得呢，到了公共领域里的这个事儿，哎，道德的评判、道德的评价，我老觉得，尤其在今天这个世道上啊，就是透着那么让我觉得不精确、不明白、不清楚。我就特别学会这句话，就是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就哪怕不是要打官司，这话也管用。就是说你衡量一个事情，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对吧？但是呢还有一个层面，也我觉得也是人与人之间呢很暧昧的一个层面，就是你怎么说呢，你比方说啊，好比说，比如说哎，我们公司，我想谁都有这个体会，但是这东西就是说啊，你莫名其妙，人是有直觉的，据我对 你 的了解， 对， 我准知道这件事情是他海夫背后搞的鬼，而且我八九不离十， 甚至以我这么敏锐的直觉判断力，我的判断很少有错的，100%就是这孙子，你知道吗？就是没错的。我跟你说，生活里无数这样的，每个厂里都有这样的，你的判断没有错的。 嗯嗯， 这个勾心斗角哪儿都有。我没说林志玲啊，但是我听过。 讲讲柜台呗。 我就对，不光柜台，概莫能外，亲爱的，我概莫能外。我老是说，我说怎么这个社会现在开始拿明星当什么道德楷模？明星是演艺人员，他的专业就是这个，但他没有任何的训练，或者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什么，他会注定比我们普通人道德就要高多少，对吧？当然他高，我们可以佩服他，但是他不是必定的。所以我是说，而且尤其是这个名利圈里啊，我听过的这种明星之间呢、啊。这个为了上个戏，为了挤走谁，为了男一号、女一号，这个背后我跟你说，这个肮脏丑恶，甚至我觉得不单中国，整个亚洲，这甚至可我估计好莱坞我不知道， 对对对， 哪儿也免不了。 那不是吗？你像是麦当娜那个麦，人家娜姐人不都是公开的吗？自传里都写了，那就是一路上， 对， 那就一路上睡过去的，人家自传都这么写的。 所以说呢，要不说咱们这种节目就是高大上的节目，单单谈陈老师跟林志玲的关系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说啊，类似这种现象，实际咱们生活里都会遇到。那么你该怎么看这种事儿？哎，他们俩是他们俩的事儿，但是你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就明知道是你哪个同事在背后搞鬼，明知道这是个小人，可是呢这种事情没法打官司，对吗？告怎么告？有什么证据？没证据。那么你怎么办？这个时候各种人不同的性格出来了，有的单位里比较蛮一点的人，那可不就给你当面就给你拿菜刀就找你去了，孙子就是你一点错都没有。 真的有拿菜刀的？ 有啊，我过去单位里就有啊，逮准你就这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那闹大的法庭上没有证据的。 我听说是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员拿着一斧子找了另外一个研究员去劈的，但是呢，那个我觉得是一个有一点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哈，被追的是李泽厚老师，但这个不经确认，这个是很好多年前的。 谁追李泽厚？ 这 钱钟书吗？开玩笑，开玩笑， 对对对，反正是。 对，就是你知道陈老师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有普遍意义的点在这儿，就是平常生活里啊，你经常看谁不爽，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猜对了，也许你猜错了，但是你该怎么办？但是要是叫老实人呢，没，咱就要想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很多事儿就只能哑巴吃黄连，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对，确实每一个人的性格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反应不一样。首先就是不可能一个人你在哪个地方都受欢迎，人和之间确实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气场，就是有的人喜欢你，有的人就不喜欢你。我觉得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对你都是持一个正面态度的。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这样，那我认了，如果你对我不好，而比如说比你权力更大的人采纳他的意见，那我不在你这做了呗。你既然不认同我，我没必要祈求你的认可。那我要是比你能力更强的话，我就转身走，我到我一个更认可我的地方，我不去跟你纠缠。我觉得是这是一种态度。还有的人，我就跟你认为搞坏的人，我去跟你死磕，这是另外一种态度。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他那一个性格不一样，他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这正好呼应了文涛老师对陈冠希最开头的评价，理解陈冠希是吧？就是理解他的行为的一贯性和他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合理性。 不是，他经常在微博上这几年就跟那些个调侃他的一些， 你骂我，我就骂回去， 我就骂你啊，这竖中指啊， 对， 他一向就这样。但是这次怎么捡上了个林志玲，是完全没想到。 林志玲一贯是谁都不得罪是吧？就是人还是对人都是很和气的。但是陈冠希可能的自我认知，自己是一个很耿直的人，他越是对于有一点点看上去他认为的伪善的人，因为他自己已经被认为是真小人嘛，就是说啊，已经没什么伪装可以伪装了，他就会觉得那些你们这些好人，我全都知道你们的底细，是吧？谁惹着我了，我挨个揭啊，那也许以后的爆炸性的战斗力他还在后边呢。 所以你知道，我就想起咱们文道来了，就是我觉得文道也挺有意思，他现在对这个内地大陆的情况比较熟悉了。过去刚刚从香港来到大陆，他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曾几何时，咱们的这个文化界兴起一种风潮，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是觉得啊，这种假崇高啊、伪君子啊，太讨厌了。人就是真实，对吧？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想骂大街就给你骂大街，对吧？ 但是他就是他说那难道装吗？难道说跟人说话客气一点？难道说不要说脏字儿？ 也是一种装， 就是伪君， 难道是错吗？ 就是伪君子吗？难道说我对你有意见，很恨你，我自己忍一忍，我跟你好好说，难道我就是压抑了我的真性情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网络一个问题，真的就是把一种偏激的方式当成一种真性情。我是很反对这个。你看现在有一些公众号，动辄什么大 V 啊，其实都是靠骂人 骂大 街在锅上 V 的，而且那语言极其粗俗。